在回忆长堤，抬头盼着你归期。懒懒的这些日子，没你没有力气，就连怪你也都失去清脆的声音。听见窗外风铃敲醒我，为你昏迷，闭上了我的眼睛，梦黑依然可以，记忆堆里揉出栩栩如生你表情。坚定的笔，没有我的日子不要呼吸，柔软的嘴唇激起我占有欲，情不自禁再问你心事撇清，想问你我的爱情，难道是你生命浮光掠影划过去，说什么真爱无敌，抵不过你三心二意，披上了你的风衣，感受你的你感情流于。我怕在回忆长堤，抬头盼着你归期，懒懒的这些日子，没你没有力气，就连怪你也都失去清脆的声音。又听见窗外风铃敲醒我，为你昏迷，闭上了我的眼睛，梦黑依然可以，记忆堆里揉出栩栩如生你表情。坚定的笔，没有我的日子不要呼吸，柔软的嘴唇激起我占有欲，情不自禁再问你心事撇清，想问你我的爱情，难道是你生命浮光掠影划过去，说什么真爱无敌，抵不过你三心二意，披上了你的风衣，感受你的流离，口袋里搜寻你的游记，你感情流唇激起我占有欲，情不自禁再问你心事撇清，想问你我的爱情，难道是你生命浮光掠影划过去，说什么真爱无敌，抵不过你三心二意，披上了你的风衣，感受你